北京一度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激情赛场，我是康乐。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是 CBA 常规赛的一场较量，下午场，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北京北控对阵的是浙江稠州金租。这个浙江稠州这队就是有吴前的那个队，实力相当的强劲。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这场比赛的转播，在直播间跟我一同跟各位聊球的还有篮球评论员刘潇，欢迎刘潇的到来啊。 康乐好，大家下午好。 刚刚浙江队一上场就是手感非常的火热，一记3分命中。这个双方首发阵容给您介绍一下，北控首发王俊杰、马勇、兰兹伯格、于长栋还有邹雨辰，而浙江稠州队是王一博、陆文博、朱旭航、刘泽一还有拉克塞维奇啊。 对，这一开场啊，我们看到浙江队这个逼抢的非常的凶，上来就是全场的紧逼， 是 连续的利用这个防守啊，得到了机会，这边又差点把球给断掉。 哎，是上场，这是刚开始不到1分钟时间，浙江队是连得5分，北控强打，看内线转过来之后，邹雨辰，这一下也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啊。 对，今天北控的首发进行了一些调整，像廖三宁啊、张帆都不在这个首发名单当中，看来也是马布里想变一下阵试试看。 是，这边浙江队王一博上来给一个挡拆，王一博直冲篮下没机会，再给回来拉克塞维奇，一个小抛投没中，篮板被北控队收下。北控现在是排在联盟的第10位，9胜8负的这样的一个战绩，面对实力较强的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要竭尽全力的拼一拼啊。 对，确实，因为北控这边呢，就是最近这些比赛里面，开第二阶段的4场比赛啊，2胜2负，但是呢，失误啊是他们输球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一场，也要看看北控队能不能把这个失误控制住。 好，北控这边一个快打，底线的基地传球，兰兹伯格接球轻松的2分命中，为北控得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得分，现在比分是2-5，北控落后浙江稠州3分。比赛刚刚开始，将近2分钟时间，这边浙江队刘泽一在顶弧接球策应，再交陆文博，双方在内线的争抢当中，应该是浙江队的队员有犯规的动作呀。 对，就这个赛季对这个抬自己抬胳膊，进攻队员抬胳膊去干拨开防守队员，这个吹得比较严啊。朱旭航今天呢是客串到了3号位的位置上，因为他们的小前锋啊程帅鹏受伤了，那么现在他们在锋线上啊3号位这个位置上人员比较匮乏，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看到排出了一个相当于3个大个的一个阵容。 哎，这边北控队进攻回合，王俊杰交兰兹伯格，这边对方的贴身盯防，兰兹伯格双人包夹，这一下兰兹伯格在对方防守两人之间，想要利用娴熟的运球穿过去，对方还是有防守的犯规的动作。 对，但是那个稠州队呢，对兰兹伯格是特别的熟悉啊。上个赛季兰兹伯格还是稠州队的一员， 没错。 现在变成了对手，所以说每个人防他都知道要防什么。 哎，是这边还是兰兹伯格接球，对方的防守包夹关门了，很难传出来。进攻还有5秒，赶紧 于长栋接球顶弧一个三分球，对方防守的人在那儿啊，这一下投的比较的勉强，但是没办法，情急之下只能三分出手一下了。 对，没时间了啊，一个强投没命中，但是好在前场篮板被刘泽一打出了底线。 是，比赛刚刚开始两分多的时间，北控2-5落后于浙江稠州，篮子破个三分球，哎呦，对方这一下是好像是被他晃了一下，兰斯伯格，对方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封盖。 对，这个球呢，陆文博被掩护的队员给挡住了，所以勾不到这个，封不到这兰斯伯格的投篮。 是，三分命中之后，现在双方比分打成5-5平。浙江稠州，刘泽一再交，王一博运控之后，叫朱旭航右侧45度角，朱旭航最喜欢的三分，并没有能够投中，反击。北控快速推反击，推到前场，连续的过人之后上篮不中，篮板被浙江队收下。双方一开场这个节奏打得非常的快啊，王一博这一下差点被王俊杰防的失误啊，应该是一个失误了 啊。这是一个王一博在王俊杰的严密的逼抢下造成了一个翻运球违例。今天北控上来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凶啊，这是我们希望看到北控能做到的一点。目前看开局这段时间啊，失误控制的还是不错啊，没有什么多的失误出现。 没错， 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哎，是跟这种强队打比赛，一定要注重细节才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激情赛场，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共同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是 CBA 常规赛一场较量，北京北控对阵浙江稠州。兰斯伯格传球失误了，被王一博断掉，自己一条龙上篮。哎呦，这一下艺高人胆大，但是没上进，还好是对方的。哎呦，这是朱旭航又抢到一个前场进攻的篮板，强杀，二次补篮，造成了北控队内线邹雨辰犯规啊！这一下 还是邹雨辰退的慢了啊，邹雨辰退的快一点吧，这个位置卡住，这个朱旭航是没有机会达到这个篮板，但是邹雨辰退的慢了，这个于长栋一个人要守两个，这篮板球就没控制住啊。 对方的朱旭航罚球一罚命中。就是浙江稠州这个队啊，大家这几年看 CBA 的比赛，对这个队印象最深的，除了很多的青年才俊，比如吴前啊、朱旭航啊、这王一博啊、刘泽一等等的，是一茬一茬的冒出来了啊。再有一个，就这个队的他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可以说是联盟当中快打旋风的代表性球队之一了。 就连这个最喜欢打快的广东队，在浙江队面前呢，也很难占到便宜啊。 哎，是的。 浙江这边进行人员调整，换上了王子路啊，这是一个三号位，这样的话呢，朱旭航会回到他的熟悉的四号位位置上。 是，连续的传导，这边顶弧北控交给兰兹伯格，连续的胯下运球非常娴熟，晃开之后空当三分强投不中，篮板球争抢，这边北控的眼疾手快把球拨了下来，于长栋再掉内线，邹雨辰强杀，还是并没有投中，篮板还是北控的，对方也是连续的失误。北控 这个今天稠州的篮板球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是的，这边马勇再掉内线，于长栋非常漂亮，假动作。 对，这个球于长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啊，直接把这个拉克塞维奇给晃了起来，上一个反手的坑玩。 比分现在是7-7平，第一节还有7分36秒的时间，现在是浙江稠州的进攻轮次，兰斯伯格抢前的一个防守之后反打一个，是一个抢断加上一个两分，连续的这一分钟之内啊，北控感觉在这个防守强度上上的是相当的到位了，而浙江稠州稍微被北控抢的有点蒙圈。 对，因为稠州今天呢，可能就是一方面啊，吴前还没有上场，而且他的这个王一博呢，有的时候他是属于这种打球呢，有的时候容易上头这样的球员。 哎， 那么刚才这个传球失误，就是因为兰斯伯格对他们的这个配合太熟悉，你要把球传给谁，你谁出来啊，都判断的非常准。 没错，这边比分是9-7，北控反超浙江稠州两分，对方主将吴前上场了， 再不上陆文博他要拉开比分了。 哎，吴前这边连续的运控再交底角，没机会，再给朱旭航右侧45度角强投三分不中，24秒已经响了。 这个球防守的非常到位，而且其实机会出在王子路身上，但是王子路面对这个兰斯伯格的防守不敢投。 哎， 是北控第一节开场这五分钟打得相当的到位啊， 逼抢得很凶啊，这个是之前的一些比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场面啊。 哎，是 这个对北控来说，如果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啊，这个整个的气势上，包括球的这种运转上，会更好一些。 是这边北控想传内线，邹雨辰接球这一下，对方的拉克塞维奇有提前的预判，双方好像邹雨辰在争这个球那意思，说哎，这对方碰到的到底谁碰着的，看裁判最后的判罚，认为还是北控球员碰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也没必要去搏一次这个是否出界啊，因为你的这个主帅挑战只能用一次，你要控制在关键时刻用。 哎，这边还是无钱拿球，北控上来差点让对方失误，无钱还是踉踉跄跄之中将球带到内线，再转三分线不中，篮板的争夺，邹雨辰这一下争抢非常的卖力，在跟拉克塞维奇的争抢之中呢，他把球应该碰出了底线。 因为拉克塞维奇这个球员呢，看数据上表现是不错，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那种内线， 是 更多还是靠技术。 而叫拉克塞维奇在外线，邹雨辰扩大防守，浙江队转到右侧，朱旭航、于长栋单防朱旭航，交给吴前，这边两人包夹吴前，吴前三分出手不中，手感比较的冰冷。 因为今天好像潮州队打得更着急一些，而且几次啊被逼到最后时刻啊。兰德伯格确实是很难防，对潮州队来讲，既熟悉又怎么说呢？现在的又感觉又有点陌生， 哎， 因为这个兰德伯格在他们队里的时候打球啊， 是 不需要这么的去强突，更多的是传导球之后拿球就投篮， 没错 啊。 而在北控这队呢，肯定给他更多的一个发挥的空间，还有球权啊，所以兰德伯格天高任鸟飞，看看兰德伯格今天能飞多高。这边接球，兰德伯格两分就进了，你看 这手感是火热， 哎，没错啊。得到更多球权之后，他也是放开了自我，现在北控11-7暂时领先浙江潮州4分，第一节还有5分50秒的时间，这边还是浙江队差点出现了传球失误啊。吴前一上场之后啊，北控这身体上的真的是相当的给力啊。 对，当然北控也得注意啊，就是你现在防得很凶啊，身体用得很多，但是呢相应而来呢可能就是犯规可能会更多， 哎，是 要控制好这个犯规。第一节还不错，现在目前为止只有2次犯规。换上潮州队，换上林啸天。 这边吴前双人包夹吴前，再交右侧朱旭航。朱旭航后撤步的一个两分都是比较勉强啊，错进错出。浙江抢到前场篮板之后，两分命中。 对，因为这边包夹了，里面底线就少了一个人。 是。感觉第一节啊，浙江打的不像以往我们看到那么的流畅， 主要还是北控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到位， 是 你打不出你的快节奏，同时你的控卫投篮也都没有， 没错，遏制对手，从细节做起。刚才北控一个三分不中啊，对方篮板抢到之后还交给吴前转换进攻，吴前今天啊身体状态一般，稍微上点身体就容易踉踉跄跄。这边还是对方拉克塞维奇枪杀内线， 你看这个拉克塞维奇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在空中啊这些小细节的处理啊， 哎， 手指手腕的这种运用非常的好， 柔韧性也是相对不错的，平衡能力刚才这踉踉跄跄当中还把这球打中了，11-11。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激情赛场赛事转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是 CBA 常规赛的一场较量，下午场的一场重头戏，北京北控对阵浙江潮州啊，浙江潮州是 CBA 联盟当中的强队之一。第一节还有4分54秒的时间，双方现在是打成11-11。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一块儿跟大家来评论这场球啊，北控这边和潮州都是有人员的一个兑换啊，哎，就是第一节 他们都上来了啊。 你看， 北控上了哈斯，这个潮州这边把年轻的于家豪啊，2米23的身高， 哎呦， 非常好的手感，而且这个整个的这种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年轻球员派上场。当然，北控这边也换上了张帆，还有廖三宁啊。 这边张帆基地再交哈斯。再给张帆一个假动作之后的打板不中，篮板还好被王少杰抢到。 北控还是内线的人员真的是足够丰富， 是张帆在外线控一控，这个进攻还有5秒的时间，抓紧。张帆突到底线交外线廖三宁， 这球没接好啊。 哎呀，这刚说过说如何控制失误，但这种失误其实真的不应该有，要看时间，同时要了解队友的位置。 是刚才两个进攻的尖刀之间的一个这个失误吧，相互之间配合的问题，可能说张帆刚上场还要找一些状态。这边浙江队的进攻轮次，吴前接球之后强杀内线啊，感觉吴前这一上场之后啊，北控的这个主教练马布里对他肯定有格外的一个防守的安排。 对，我们看到刚才之前是马勇啊单防吴前追得非常的紧啊，现在换上廖三宁又去单防吴前、 哎、 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身高都比吴前要高一些， 是、 啊、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而且又年轻速度也不慢，就是防守方面会占一定的优势。 哎，是 吴前呢在很难得到这个在外线他最擅长的三分球的机会。 对， 所以刚才这个球他也很聪明，就是你不让我投篮，那我接球往里杀，而且看到哈斯扑上来迅速的就出手，在你没有真正干扰我之前先把球扔上去，然后身体一对抗，哎，裁判就吹了。 是，可能大家看球的时候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怎么吴前一上来之后啊，北控换人来回的这个盯，而且贴身的盯防啊，这个就是对方的这个吴前确实是一个超巨级别的 CBA 的这个外线的啊，这一旦让他投开了，吴前太厉害了， 拦不住啊。 是，这边北控顶弧，廖三宁接球再交给张帆，突破之后没机会啊，对方大个在盯防，还交给哈斯在外线，再给廖三宁一个上反篮命中啊。 张帆今天的两次的冲入内线的选择并不好啊，停球停得太早，而且还停在篮下，大个的身前，你这没有办法去处理球。 是，这边浙江队 给到王子路，王子路强突 内线，身体强碰啊，这裁判已经是手势走不为例了这一下。 对，因为这个侯一凡的防守呢很聪明啊，他跟你对抗但又不完全的对抗， 哎， 他结果王子路第二下找对抗的时候啊，就是被撤了个凳子，直接走空了，造成了走步。 是，比分13-13，第一节还有3分26秒的时间，这边北控队球权，张帆左侧直杀篮下上篮命中，对方是这个被晃开了，没跟上，这一下轻松两分命中啊，15-13，北控领先两分。对方还是给吴前接球，大延误上来啊，海斯，哎呦，是， 这是防守站的有点空啊，刘泽一利用这个空间直接冲到了篮下， 是来个小跳步啊，直接这个步伐相当的灵活，15-15，双方又战成了平局。 你看，同样的这个稠州对于这个张帆的盯防也是很紧啊。 哎， 这边呢，哈斯跟于家豪啊，在要位的过程当中，哈斯呢被吹了进攻的拉人犯规啊。 是，这边看到镜头里边，浙江队主教练刘伟伟指导好像对队员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我觉得刘指导很难看到他在场上表现出很满意的状态。 是，这边比赛重新恢复，王一博在控球，稳了稳节奏，浙江队还交给吴前，急停跳投，吴前还是打铁、 即便他打铁，这个球也会让他投到能投进为止。 是，这就是吴前在一个球队当中的地位啊，无限的进攻火力开火权。这是北控刚才这个空切这一下接球的大中锋哈斯是有进攻的犯规啊， 吹了走步，不是犯规 啊，走步了。是， 那哈斯不理解，觉得自己正常的一个三步上篮啊，怎么就走步了？ 哎，是哈斯说这腿脚挺灵活的，但是这个确实大个儿啊，运一运这个球有可能就走步了啊，都得注意才行，最好让小个来进行这个运球的活动。这边浙江队还是交给吴前基地于家豪。 这个就是于家豪的特点， 两个命中了、 他不是说这种一定要跟你强打篮下去，他有很多处理球的方式啊，上篮啊，抛投啊，勾手啊，他什么都会，甚至还能偶尔还能投个三分。 这边又出现失误了，北控 的失误是紧接着是一串接一串， 哎呀，被对方又打中了呀。陆文博也是反击的好手啊，尤其是浙江队最擅长打的就是这个防守反击， 对， 或者打转换这一下，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失误，不然的话他的快攻打得非常的快，而且很频繁， 涨分特别快， 对， 15-19，北控先落后对方4分了， 这边小抛投还是不中啊，北控廖三宁这一下是手感也是比较一般，对方抢下篮板了。是 北控应该啊，最好是压节奏，跟对方稍微降降节奏，不让他打得那么快，自己也别打得那么快。 没错，而且第一节这个前半部分，浙江队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对， 这个反复的是手感，你看。 对，你这 王一博 如果跟他打快的话呢，哈斯很快的体能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哎，张帆晃开之后一个长距离的两分命中了。 不过在之前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对方打个6-0的张帆呢，及时的止血， 17-19落后两分。对方的王一博也是以快制快，两分不中。王少杰直冲篮下一个单手灌篮，这下很提士气啊！ 隔扣了刘泽一，这是一个3-1的快攻。 是啊，王少杰这球自己打就对了。往往这个情况啊，打得比较繁杂，一是容易失误啊，另外第二对方有可能上来人就给干扰了。 对，其实这个球王少杰他的弹速，包括这个整个的身高臂展啊，去隔扣刘泽一是很容易的事儿，因为刘泽一跳的也不是很高。 是，这边还造成对方犯规了，2+1命中。好，通过这个进攻，北控反超对方一分，20-19。第一节还有39秒的时间，这边王一博连续传导，叫刘泽一，这边顶弧于家豪，手递手再给王一博顶弧，北控队联防守的不错，对方三分手感冰冷， 这是终于给吴前找到了一个机会投三分， 还没投中，张帆空位三分没进，差一点篮板，还是张帆抢到了。闪转腾挪之间交给哈斯，出现了失误。这一下 其实这个球张帆啊不该这么着急，因为最后剩12秒的时间，你拿到前场篮板应该重新组织一下打最后一攻，可是他自己的一个又是一个选择性的失误，扎到篮下，面对对方大个的防守啊，这个球还是传丢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失误啊，他并不是说对方逼的你怎么样，有时候自己选择的问题啊。这边裁判吹了一个王少杰的违体犯规啊，因为确实刘泽一带球呢过了半场之后，他 不应该 直接形成可以攻篮了啊。 没错， 按照这个现在的判罚规则啊，这 是 可以吹一个违体犯规的，而且王少杰并没有去拉球， 稍微这种动作呀，手搭一点点，裁判都有理由现在吹违体犯规，两罚一掷。 对，这种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这种犯规的使用和尺度。 确实这俩赛季 CBA 裁判抓这个抓的已经非常严格了，而且基本球迷也都能看明白了啊。以往赛季可能上个赛季还有球迷可能争论，哎，这球是违体吗？那现在普遍一个共识啊，失去身位之后了还在后边拉人的话，那就是违体。这边浙江队罚球命中之后还有2罚1掷，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第一节还有5秒，王一博空位三分控出来，哎呀， 哎呦，就是稍微的一松懈，一个不注意啊，就给了对方一个大空位。 你看， 本来是 三分 领先进入第二节，现在变成落后四分， 落后四分，里外里5分。 对，而且 你看， 这第一节这个失误啊，从一开始还控制的不错，这么一会儿，我们再一看这个技术统计啊，单节已经9次失误了， 哎，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本来你的防守很卖力气，防的也不错，我们看到吴前甚至都没有机会投篮，而且你的篮板球控制也还不错啊，恰恰是这个9次失误是这第一节最不理想的地方。当然你现在没落后太多，还来得及去补救。 哎，是当然了，这个最后那个球也是反映出来浙江队作为一个强队他的一个底蕴所在，就是在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他能够处理得很好。你看吴前第一节基本就是他自己手感就是冰冷的，再加上北控马布里指导肯定是着意让队员们是冰封吴前啊，让他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啊。但是吴前还是利用一些策应给队友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最后那个球，王一博三分进了。你看， 对，这也是吴前比较让对手们都很难琢磨的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不投篮，但是他可以传球。 哎， 啊，他不像很多就是这种喜欢进攻的后卫，我 投不了篮，我就什么也不能干了，我传不了球。但是现在吴前呢，你看他利用自己的这种牵制啊，你不让我投没关系，我只要拿到球，我还可以去给队友制造机会，这个就是他很可怕的地方。 哎，是，而且啊，这吴前啊，以往咱们看他打球，有可能上半场可能都很冰冷，但突然有可能他就是连续的手感找回来了。 对， 所以这个球员特别厉害。 吴前第一节只打了7分22秒， 你看， 啊，就投了两次篮都没命中，但是呢，哎，送出3个助攻。 是，所以手感不好的时候刷助攻啊，助攻。刷起来之后了，这整个球队他这个运转更好了，可能球队的有助于这些核心球员找到手感。当然北控队要看一看啊，现在是前提之下是在吴前还没有找到手感的情况之下，那第一节最后时段没有抓住一些机会，落后对方5分，第二节还得继续第一节看这个强度能不能维持一下呀。 首先你要维持这个保持这个防守强度啊，另外还是需要赶紧控制好这个失误，再这么失误下去的话，就这个球啊，稠州队是抓对方失误很能力非常强的球队，如果你的失误很多，那么就给人家再制造了很多的这种得分机会。 没错，而且浙江稠州这个队应该是联盟当中的场均回合数最多的球队的前几位。 对， 他打得特别快， 主要是快。 哎，是第二节比赛开始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激情赛场的赛事转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转播是 CBA 常规赛一场下午场的精彩较量，北京北控对阵浙江稠州。第二节比赛开始，北控20比24落后浙江稠州4分。今天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一块儿跟大家来看球聊球。这边，哎呦，漂亮的断球啊！廖三宁自己上篮，骑马射箭。 这球呢，就是王一博挡在了廖三宁的路线上啊。廖三宁还是很冷静，这球起了一个慢三步，还同时把这个，哎呦，好像是脸部啊，王一博的脸， 王一博就断了之后， 哦，这一肘打到，撞到了这个王一博的脸上，好像王一博出血了啊。 廖三宁这个抬肘这一下，他想晃一下， 对他想做一个欧洲步，但是这个线路上。 哎呦， 啊，王一博就是满脸都是血啊！对于赶紧再处理，这廖三宁也不是故意的啊。但这个球呢，就是主要是王一博没有闪开路线。其实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应该是一个阻挡犯规的。 是，但是对方确实，这边也在说，按照自己不同的角度来问裁判这球咋回事儿。 你毕竟是脸被打破了嘛， 哎，是 眼角呢应该是眉骨被打开了，但是这个。从进攻动作上看，廖三宁并不是有意的去用胳膊肘去砸，因为他在做这个闪躲的动作的时候没有躲开， 应该并无大碍。当然还是把这个受伤的王一博换下场， 对，这肯定要下去处理一下， 清洗清洗，又把吴前给换了上来。 因为浙江队呢几个后卫，吴前、程帅鹏啊，这个陆文博，包括王一博，这个他们几个轮流就来组成这个外线的这种组合。但是王一博其实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这边连续的传导在顶弧，浙江队于家豪手递手再叫吴前在顶弧，右侧陆文博空位3分不中，篮板被哈斯抢到。 这确实是被对方利用掩护挡出了一个机会啊，只不过没有投中。但北控队要注意这一点。 这边北控队缓了缓节奏，廖三宁交给张潘接球3分就投，但是提前有犯规的动作。 因为这个追防的球员在穿过哈斯的时候，哈斯有一个横跨的动作啊，吹了掩护犯规。 比分22比24，北控现在落后浙江稠州2分。第二节刚刚开始啊，第二节还有10分55秒的时间，这边。双方你看都得换人了， 已经3次犯规了，因为第二节还有将近11分钟的时间，他已经3次犯规，对，不得不换下场去休息。这样的话呢，浙江队的内线啊就不会那么的吃紧。 哎，是，北控这边换上了小外援兰兹伯格，这边浙江队差点要出现失误，刘泽一、王少杰在外线盯防刘泽一，手递手再叫吴前。 这个就是经验啊，吴前其实这个球跟刘泽一处理的手递手并不是特别的顺畅， 但是就在这个一瞬间啊，他发现廖三宁上来做了一个停顿啊，结果就骗了廖三宁一个犯规。 吴前个人能力突破啊，到了底线上篮命中。 小打大啊，打王少杰他脚步肯定是比王少杰要快。 是，吴前体能一般来讲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到下半场可能会有一个爆发。22-26，现在北控落后浙江四分，还得稳抓稳打。 这边又抓了北控队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 北控是 这是吹在谁身上？是兰兹伯格啊！这个因为王子路贴的比较死，所以兰兹伯格呢，在用抬手的动作把这个对方的手臂打开。这个是今年的这次本届联赛的最新的一个变化，就这种动作吹得非常的严格。 是，这种动作得加小心，否则累积这个犯规次数太多的话，北控本来在这个阵容相对厚度来讲就不如对方。这边比赛重新恢复，还是浙江队潮州的一哥吴前在控球，吴前在顶弧，这边连续的传导杀向篮下之后再转。吴前也是不贪功啊， 你看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吴前和拉克塞维奇的挡拆身上，但没有想到对面这个跟进的这个陆文博从底线冲了过来啊，直接接球上篮。 是，比分拉大到了28-22，北控落后浙江潮州六分。 但是现在呢，就是兰兹伯格呢被缠得比较死啊，北控看看用什么办法能让他想办法给他制造空位的机会。 这边还是交给兰兹伯格，北控扩大防守，双人包夹兰兹伯格。哎呦，这有战术的，还好把球传了出来。王兆杰直杀篮下，不中，篮板弹到北控手中，还是兰兹伯格晃动之后一个小抛投，弹了两下还是没中啊， 运气也不是很好。 还好篮板球依然弹到北控的手中，王兆杰。 其实这个于家豪下场之后啊，这个内线高度上啊，北这个潮州是不占优势的，而且北控呢有两个大个在场了，王少杰加上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昌栋啊，周雨辰，哎呀，这样的话他内线的这个人数包括高度还是占一定优势。 是，这边北控前场球权还是给张帆面对陆文博的防守，再交右侧王俊杰转身， 这 一下、这 个、就是自己没想清楚啊，就是他一转身反倒转到对方怀里， 哎，没转好，这一下对方打一个反击。 刘德一这个球员啊，就是非常，就是我非常欣赏这个球员。他呢，你看到他是一个四号位的球员，甚至有时候还要去客串打五，但他的身高非常的矮，大概就是2米多一点，但是他在场上的那种节奏的控制啊，整个这种局势的判断，包括这个个人的这种攻击能力、攻击手段还是非常丰富的。 是，这就是所谓的球场万金油。哎，一个队能有一个这队员也厉害了，是吧？ 当然，北控这边也有啊。北控这边实际上就类似于刘哲一这种特点的，应该是于昌栋啊，三分包括一些突破，包括篮下他都能打，而且策应球也不错。但是今天最近这两场啊，就于昌栋好像给他的时间包括他的这个场上的这个机会啊作用也不是很明显，不是很突出。 是，现在比赛打了两节左右的时间啊，看一下这个得分榜上边，北控还是兰兹伯格得到了9分，全队现在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兰兹伯格反正到了北控之后啊，他肯定还是挑大梁的这个作用，因为以往几个赛季好像北控这个队给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尤其是小外得有一定的刷分的能力。 对，需要这样的能力啊。 是，所以一旦是小外比如说他在更加注重策应啊或者助攻这一类的，那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及格了。 所以这就是之前为什么约瑟夫杨大家感觉他打得很别扭，因为马布里要求他去组织进攻啊，要传，要策应球，要跟队友串联，但是呢他的个人特点就是你把球给我，我给你解决问题。 是 啊，但是这样呢让他这么去打他很不舒服，结果整个的这个约瑟杨在北控就很难看到他打得非常的痛快的这种比赛。 哎，是，比赛重新的恢复，现在北控22-30落后于浙江潮州，第二节还有9分10秒的时间，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激情赛场赛事转播，带来 CBA 常规赛一场教练北京北控对阵的是浙江稠州，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一同跟您来看球。这边北控邹雨辰一个长两分不中，篮板被浙江拿到。哎呦，浙江这回感觉第一节缓过劲儿来了，稍微有点儿啊， 因为熟悉了你的防守套路。 哎，还是交给刘泽一，再给控卫陆文博三分。 这个球虽然没进，但是刘泽一的突分啊，看出来他这个球员，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 是，就浙江稠州这队啊，为什么难打？就是他不止首发，替补加一块好多个球员，就是功能非常的齐全。 对。 都有突破能力，还有三分能力，让你很难防。有的时候， 对， 这边，还是把球权判给了北控，无前单防王俊杰，这一下裁判判了是无前把球碰出了前场。 王俊杰呢还是年轻啊，在经验方面呢，跟无前比还是差一点。 是张帆交给王俊杰带球，过半场之后交给于长仲在右侧。再给顶弧连续传导给兰兹伯格，看看兰兹伯格连续快运球之后面对王子路的防守小抛投。 你看到王子路就是确实是很努力的在防，但是呢他的这种身体的速率啊，这种动作的这种频率没有兰兹伯格那么快，虽然很熟悉自己那个老队友啊，但是确实在能力上啊，在防守的上面要吃亏一些。 是 都跟裁判好像有点异议。 哎，两位裁判 就是判断是否算投篮犯规啊，因为这个球呢是哨响之后这个兰德伯格才把球扔出去。看看兰德伯格的罚篮，今天他打的也很别扭，因为确实对方太熟悉他了。 好，兰德伯格一发命中，比分23-30，北控还落后浙江稠州7分，两罚全中，现在已经得到了10分了，24-30，北控还落后对方6分。 就是再换上一个更年轻的李啸天啊，同样外线来防守兰兹伯格。 对方无前在运控，交给刘泽一，再给顶弧拉克塞维奇，无前差点被断掉，这一下还是对方的无前。王俊杰在单人盯防，这边对方上了一个挡拆，无前侧影再交内线被盖之后，无前再投， 这个球很幸运啊，哎，就是擦着一点框掉到了刘泽一手里，轻松上了一个篮，捡到一个前场篮板。你看这个球邹雨辰下顺的很快，但是兰德伯格没传。 兰德伯格这边再给邹雨辰，邹雨辰背身单打撵进去了，身体绝对的够用，强杀篮下。 这个球陆文博也是很聪明，因为他去对抗邹雨辰是很吃亏的。邹雨辰又高又壮啊，他毕竟是个外线，但是他第二下你看直接撤了个凳子，造成了邹雨辰呢找对抗没找到，结果上篮上大了，回过来呢又给了陆文博一肘打在了脸上。当然他也过去赶紧示意一下，这不是故意的，在抢篮板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这个稠州队这个外线的球员的脸上好像都有点危险啊，因为陆文博呢也是之前在这个比赛当中刚刚把这个面具摘掉啊，他没多久，他之前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一直戴着面具，也是脸部的受伤。 哎，是，也都是心想这小伙长得都挺精神的，不愿意戴面具了。 对，因为跑了嘛，应该可以不戴了，但因为戴了面具确实又呼吸也不畅了。 是， 你看把刚刚打破脸的这个王一博又换上来替换陆文博啊。 哎呦 哎呦， 这陆文博这是创可贴直接贴到了鼻梁子上边。 对，因为他正中间啊，陆文博是下巴出血。 哎，是，戴着面具确实影响打球。 邹雨辰今天目前为止是5投0中， 你看啊，除非是杨过似的，这小说里武侠小说里戴习惯了那还行是吧。 确实你戴着面具打球呢，就是这种脸部这种出汗啊，或者这种包括对你视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边看一看邹雨辰两罚一中，篮板争到了，好球啊。 这是王俊杰从拉克塞维奇手里把篮板球抢下来啊。 兰兹伯格 三分出手不中小了，篮板砸到了吴前身上弹出去了，所以还是北控前场球权。 这是一个半长的篮板球啊，掉在吴前身后，回头打到了。 25-32，北控现在落后对方七分。 但是现在看上去呢，北控呢打得更着急啊，我觉得。 北控于长栋顶弧三分有，差一点，差一点。 这边又是双方犯规啊，兰德伯格和王一博啊，这都是太熟悉了，就是知道不能让你接球， 哎， 拼了命了也不让你接球，结果双方犯规。 是， 哎呦，这你压着我，我压着你，裁判很果断啊，双方犯规，这个哨吹的还是很到位的。 球权还是归属于浙江稠州，这边王一博带球叫刘泽一，右侧面对于长栋的防守，吴前出来要球，紧盯着吴前， 马勇盯得很死，这边给到了王一博空位，但是没投， 急停跳投，两分不中，篮板球砸到了北控手中，哎呦，这俩人又碰一块了。 这个球呢，你看就是王一博呢就知道看到兰德伯格快下啊，直接卡在他的路线上啊，阻挡犯规，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你看 是， 对我还不动作很大，只是挡你一下。 哎，王一博和兰德伯格啊，俩人都带博的，哎，这比赛当中带博的球星也挺多的，是吧？ 嗯， 王一博、陆文博啊、兰德伯格，这仨人原来是一个队的， 对他们，只不过现在就是。兰德伯格面对一群的 老 队 友 啊， 是， 所以我们看到他今天为什么打的别扭，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你要往哪儿跑，或者你在哪儿打球最舒服，投篮最舒服，就是不让你在哪儿弄，所以说贴身防守，车轮战，林啸天呀、啊、王子路啊、王一博啊，包括陆文博轮番的上来跟兰德伯格纠缠， 是，看兰德伯格的罚球怎么样，都命中之后。比分再次缩小，27-32，北控落后浙江稠州五分。基地交给吴前，双人包夹吴前，没机会叫拉克塞维奇，在转的时候， 哎、这个球 失误了，对方。 对，机会是出来了，就拉克塞维奇这个球呢，想传的也不错，只是双方啊两个人没配合的特别默契，球传的有点大。 而且拉克塞维奇他不是一个很喜欢自己有时候能解决问题的。还比较愿意去策应，好像 就是欧洲的这种技术型内线啊，并不是那种说强攻的， 是，细腻有余，霸气不足。这边又是北控队，连续在外线，再给邹雨辰这一下出现了失误啊，对方推反击，拉克塞维奇没机会再给外线。出去行， 李孝天不敢投啊，空位出来的没敢投。 吴前，哎呀，这一下传的真好， 这就是吴前的作用啊， 大空当。 他对他一拿球，就五个北控的球员全看着他，就有没有看其他人在干什么？ 是、 哎，白白让这个李孝天溜了个底线啊。 吴前就像场上吸铁石一样，他给吸过来了，结果呢，啊，漏人了，这不应该。 这边邹雨辰拿球也不敢攻、啊、 是 就等着找那个兰德伯格。 兰德伯格连续传导外线底角三分，控位的不中。 这不是王俊杰还是在投篮上面还需要提高。 北控这下没进之后，浙江打反击，吴前 这球吴前也是没想明白， 是 运着球停不下来了， 哎，出现失误，北控反击，于长栋有身体接触之后。还是保持了很好的投篮动作啊，打板命中了两分。 对，就是这长栋的一个特点啊，他很冷静。这个球呢，你看他冲上去以后，看到你挡着我，但是呢就没有把力量完全杀这个撞到这个朱宇航身上，收个劲儿，刚好在空中把自己停住啊，一个小抛投。 是于长栋这个队员，看这么多年啊，之前在新疆队打球， 嗯， 真稳，这队员 很扎实， 是 技术动作很扎实，人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朴实的一个人， 是， 就是你看他说话呀，包括整个平时的一些穿着打扮啊， 哎、 各方面，哎，都不是那种说很张扬的那种个性啊， 是，外形看起来也是这方面大耳的、 哎、憨厚的感觉， 对，啊、就是这种北控越来越多队员在场上让人感觉到一种稳，那这个队整体他打的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没错 啊，这个赛季你看还是稍微在某些比赛当中是不是有点不稳啊，北控。 我觉得不稳的主要原因还是说犯这个失误太多。你看这个第二节打到现在，目前全队失误12次。其实这 跟前面几场比啊，并没有好太多。你两节平均每节有6个失误，已经不少了。 哎，这边看一看，双方经过一段调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我看到球迷的讨论认为，北控如果想要拿下浙江潮州的话，还是有难度的。毕竟对方的这个实力，应该是联盟前4的现在一个水平和实力啊。这边 就是这个现在潮州队呢，已经被大家认为呢是未来两三个赛季内甚至有可能冲击总冠军的球队了。 是 啊，尤其是这个于家豪的加盟啊，等他成长起来，这个队更难对付。 哎，现在比赛重新的恢复了。这是浙江队的球权，王一博叫朱旭航顶弧策应，连续的传导，手递手再给王一博，连续跑位，王一博控球，传球这一下传到了北控球员的身上，弹了出了底线。 王俊杰伸了一手啊，现在整个场上高度来说是北控队占优，那后卫都是1米90多，将近2米的身高。 哎，是王一博脸上那创可贴有点搞笑。传球之后，对方拉克塞维奇外线三分不中，篮板砸到了北控队王俊杰手中。面对王一博的防守，在顶弧左侧，队友上来没有上来，还是叫于长栋溜底线直接上篮。 这球没控制好力量，上大了。但是你看对方的反击多快，4个人到了前场了已经。可是这个球呢，这个球拉克塞维奇没有接好球啊，传呢也是有点晚。 拉克塞维奇感觉今天这个状态可能还是有一定问题。 那这边上了于家豪啊，就看来他们要在内线做些文章。不过北控这边呢，始终没敢上哈斯，因为三次犯规。 29-34，北控落后浙江潮州5分。这边还是交给兰兹伯格，北控主攻点左侧王少杰。 这个就是于家豪年轻的这个没经验啊，就是王少杰离他很远，他扑上来。其实王少杰呢是确实是有这个投射距离，但是呢他扑着一下没控制好身体，王少杰顺势突破，造成于家豪的犯规。因为犯规次数应该是到了吧，所以执行罚篮。 看王少杰的罚球，29-34，一罚命中。 北控队的国产内线啊，今天好像得分方面都不是很给力啊，没有说连续某一个人连续形成得分的。 王少杰两罚中一，在争抢篮板的过程当中，双方也都是拼尽身体。于长栋毫不犀利啊，在面对对方的年轻球员朱旭航的争抢。 这朱旭航也不算年轻，他跟于长栋大约差3岁左右。 哎，是。长得年轻， 对，长得嫩长。 是，这边朱旭航接球之后，在顶弧面对王少杰的防守，再给内线于家豪。哎呦，这就是于家豪的威力了呀！ 没力量，他的力量现在还不足。如果力量足的话，这个球基本就是砸进去，然后2+1。啊，这个球其实传的已经很到位了。于长栋扑得很快，如果他是身体力量特别好，下盘比较稳的话，那么这个球呢，于长栋扑过来的同时，他就可以直接的去上篮。 是。于家豪再练练，小伙太年轻了，把底盘练得更稳一点。 于家豪的手感是相当不错的啊，他的这个手指手腕的这种柔和度啊， 哎， 投篮的感觉是很好的， 整体天赋都相当的满意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于家豪上场时间比较多，场均差不多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能拿到场均两双的成绩差不多。但是在这个拉克塞维奇来了之后呢，他的时间锐减。甚至有的时候只能打个4-5分钟。 这边罚球命中之后了，北控还落后6分，30-36，对方全场紧逼啊， 差点又失误。 是，王少杰带球过半场，手递手交给王俊杰，这边杀篮下打进了， 很幸运啊，这动作都变形了，把球往上一扔，竟然进了。 32-36，对方王一博太快了，这一下 这脚踩风火轮一样。 哎呦，王一博这推反击，浙江队真的有几把刷子。王一博是一把刷子， 吴前也快。 哎， 其实这个 陆文博 也快，但陆文博基本上是个2号位。 好，现在32-38，而北控稳扎稳打，落后对方6分。在顶弧于长栋停球时间有点长，哎，自己杀篮下， 把这个节奏的变化。于家豪虽然高，但是这个节奏没赶上。 34-38，第二节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对方王一博控球，北控的马勇在背后是不是有动作呀、 啊？ 这一下 就要控制啊！已经犯规次数到了，这个时候你只要犯规就是罚篮啊！其实这个球呢，基本上防的筹州队已经没有太好的机会了，你这拉这一下啊，给了对方轻松得分的机会。王一博这个贴的像有点二郎神的感觉了， 是。哎呦，别说，他眼睛中间贴完这个创可贴之后，怎么更准了呢？是吧？ 其实王一博呢，他的这个个人进攻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的时候呢， 防守 比较急躁， 对他防守犯规容易次数增的特别快。 对， 我记得去年跟辽宁队打那系列赛，就是王一博一上场前两节就示范了。 对，他经常是这种犯规比较多的状况。 好，现在34-40，北京北控还落后浙江潮州6分。这边强杀呀，王俊杰这一下被盖掉了，对方打反击，朱旭航。 哎呦，这球也是不幸运啊！这球传过来，其实已经干扰到了，但是朱旭航手快一点啊，把这球打到了马勇的手指尖上。你去挑战于家豪的高度，这个王俊杰你又没有绝对速度，没有拉开空间，其实是不合理的一个选择。 浙江队前场王一博在顶弧，于家豪给一个挡拆，王一博状态好还往里杀，直接强杀打板，想是被盖掉以后篮板被北控收下，兰斯伯格自己操作强杀篮下，用个人能力打中了， 真强。 是36-40，北控还落后4分啊。朱旭航接球，浙江潮州朱旭航也是个人往里杀，哎呦，空中有接触，摔到地上了， 吹了兰斯伯格的犯规应该是。但是这个球呢，你看潮州队这块也发现，就是没有什么机会投三分，那我就往里冲。 是，浙江潮州这队是很，就是技术能力很多元化的。 对，虽然这个于家豪不太会这个运球突破啊，但是他其他的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可以做这种动作。 确实，啊，这也就是前几个赛季为什么说广东队啊，这联盟号称那会儿打的最快的球队，但是往往遇到浙江，哎，好像浙江总能找到这个潮州队，找到一些广东队的漏洞啊，因为浙江队如果说打的真快的话，可能比广东队还快。 他有一个先决的优势，就是他是年轻啊，年轻我体能好，不怕跑， 是，就怕你不跟我跑。 对，我这会儿把哈斯又换上来啊，马勇换下去。应该是王少杰也下，这是应该换了几个人啊？ 哎呦， 这个下巴 是 渗血， 下巴也贴一个创可贴。 啊，马勇没下。 好，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50秒，北控36-42落后于浙江潮州。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激情赛场》节目啊，带来这场比赛转播，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共同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介绍。北控失误了，对方一个反击轻松， 这是两个内线球员做出的一个配合，相当于刘泽一的抢断助攻啊，朱旭航的上篮。 这边王俊杰也是想要一个人解决问题，没能上进， 这吴前 吴前 得到了 追身三分不中。 确实这一场从前两节就没什么好的机会投出手啊。 36-44，8分的差距。北控这边张帆跳步之后还是没机会啊，对方这于家豪啊在内线一杵确实很难， 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是啊，尤其这个北控这几位刚才都是有这样的尝试，包括王俊杰还有张帆啊，这往里边突一下，感觉按照以往的一个经验可能，哎，这一下就机会来了，但是没想到眼前是于家豪。 对呀，啊，就是他不出来啊，他就站在篮下，你还要到篮下去想做配合，刷到篮下上篮呢其实很难，被盖帽对吧， 哎， 那不上篮想传，可是他其实他虽然不是很壮的那种大中锋，但是你宽度还是够的， 没错。 哎，你想传给哈斯或者传给其他空缺的队友你很难，就是说这种选择不好容易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哎，而且本节的投篮命中率啊，北控也下来了29%，浙江潮州44%，这一点也是有助于 浙江队，反正他们肯定想找手感啊，包括吴前这手感还没开呢。 对， 你看， 但是吴前呢，他这两个赛季已经学会了说，你不让我打开，我就干点别的。 是啊，不一定是48分钟全都是锋芒毕露。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今天吴前打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没有让他打的拼得很凶。 是。就是核心球员学会分配体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有时候打一打养生球，划划水，关键时刻得有发挥才行。啊，包括北控的这个队员，兰兹伯格，但是他想划水，现实不允许啊，是吧？ 兰兹伯格也不是那种会划水的球员啊， 是 因为他的打法就是攻击啊，投篮，各种投，各种突。 是，这边比赛重新的恢复了，看看北控的张帆。控节奏交给内线哈斯往里边拱，连拱三下，拱动了之后，哎呦， 这是力量占优， 厉害， 这是力量占优。两人身高差不了太多，但是力量哈斯更好一些。 是哈斯一个小抛投两分命中，38-44，北控还落后浙江稠州6分。这边浙江队， 可这马勇， 哎呦，这 吴前都跑到场外去了，马勇在后面拽着的。其实裁判没享受啊，这个球 太好玩了。 对，这个球其实是可以吹犯规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 吴前跑到场外，已经跑到底线外了，马勇也不放过他。 哎，人盯人， 但最终还是拉了一把 啊、哦，还是把你抓着了。 对， 哎，这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 对， 老鹰捉小鸡啊，就是得抓着你才行。 弄得吴前也很无奈啊，但是呢，你抓着一下啊，他又上了罚球线。就以吴前的准度，这个罚球基本不太会丢。 哎，吴前现在得了4分了，罚进了得5分。 你看吴前分不多，但是在场上他只要上场，你就不能不管他。你一管他呢，就别人就露出来。 他分不多，但是他吸引的火力很多，吸引兵力很多。 他带着你的防守走。 对。两罚命中了，现在还是差8分，38-46。第二节还有1分半的时间，北控再稳一稳。 今天王俊杰获得时间还是很长啊，看来效果应该是感觉到效果还不错。哎呀，刚刚说的又一个失误啊！ 王俊杰和张帆之间的传递出现失误啊，因为对方的这一套后卫的班底是联盟当中是前几位的排名啊， 对，而且最逼抢逼得很凶啊。这个球呢，张帆是想一个假跑，然后你不用传给我，可能再兜一圈再说。但是呢，王俊杰没控制住自己的性格。 这边，哎呦，对方又是3分球，吴前开壶了，哎呦，这吴前3分接球就投啊，这是吴前的节奏。 这个当他开壶了，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还好， 张帆回应一个2分球， 啊，长2分，张帆40-49。落后9分，第二节还有48秒，浙江稠州也无钱，双人包夹，再给内线朱俊航打板不中，刘泽一抢篮板，再次攻篮，二次攻击又不进，篮板被哈斯抢到。 哎，哈斯在篮下，当你没有于家豪这种高度的进攻球员的话，那么哈斯在篮下基本上篮板还是不吃亏的啊。 是，而且浙江稠州啊，第二节后半段开始加快了这个节奏，感觉打乱战打快战，浙江稠州是联盟当中是前几位啊。另外打乱战比较厉害，辽宁队比较厉害这方面。 我们今天其实稠州队也是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阵型，让刘泽一和朱旭航两个平时打4号位的人都上场，再带个于家豪，那么这个高度是非常高的。两个人呢又都能互相换位置啊，所以说这个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以前他的这个陆文博和程赖鹏都在的时候，很少看到有3个大个在场上。 好，哈斯命中之后，41-49，8分的差距，进入到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37.3秒啊，打了这接近半场的比赛，啊，感觉北控第一节稍微让浙江稠州有点不适应，包括对方的这个浙江稠州几位大将啊，这手感比较冰冷。 嗯， 但是吴前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三分 就你别给他 进了一个， 别给他这种空位机会，你要给基本上就差不多。 而且就算他不进，你让吴前投几个，他就算不进，我看这么多场比赛，我觉得这对于对手来讲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对，因为他投几个不进，很快就会找到感觉。另外一个呢， 吴前在队里的这个是无限开火权， 是、 他投不进都没关系，有人跟他抢，抢完让他再投 啊。对呀、他队友打了这么多年了，也都信任吴前。 对，毕竟本身又是队长，对吧？ 哎， 另外一个呢，就是球队头号球星啊，这个他在场上就一定是球都围着他转。你看每一次他在场上的时候，所有的球都要过他手一次。 对呀、 不管他是最终决定传了还是突了还是投了，一定要在他手上过一遍。这样的话呢，才能给球队创造机会。 是，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啊，他手感就算再冰冷，就是队友无限给他制造机会，他好像也总会有热的时候。 对，而且他在场上，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说他在场上，你的防守就不得不注意他。 没错， 所以他同时还能给队友制造机会。 哎，看看北控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比赛重新的恢复了。比分41-49，北京北控现在暂时落后于浙江稠州。第二的比赛还有35秒的时间。 对，你看刚刚对方只用了一秒钟，就造成了一个你的犯规。是包夹是可以的，但是你包夹的这种包夹的这种位置，包括整个的这个时机的判断要准确。那你就把吴前送上了罚球线，光是这种罚球，吴前就得了不少分了。而且又让他省，等于说，当北控执行完最后一次进攻之后，稠州队还有时间。 吴前这个一罚没中啊， 确实打得也挺累的、这个一直追着身体给他上身体， 两罚中一，现在41-50，北控还落后浙江队9分。争取啊，这个半场落后分数个位数，感觉在心理上边是一个比较好的暗示吧。 首先要保证这次进攻能够打成， 是。 而且对方最后还有一个空， 又被断了， 就被断了。而且这个等于给了对方一个完整的24秒。 是，刚才王俊杰的一个被断，现在浙江稠州，王一博、张帆在防守，王一博压时间上来挡拆一下，还是王一博。选择传球交给朱继航，超远距离三分球打板，哎呦， 这球打板 这都能进， 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不能快投一个？ 这上哪说理去？这球都能进，哎呦， 超远距离没进， 是41-53，北控落后对方12分，结束了前两节的较量。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激情赛场的下午场的篮球转播，我是康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刘潇，跟我们一起来说这场球。今天带来这场比赛转播是北京北控对阵的是浙江稠州。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中场休息过后再给您带来这场精彩的较量。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为您带来的激情赛场的赛事转播，我是康乐。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转播是 CBA 常规赛的一场较量，北京北控对阵的是浙江稠州，双方现在第三届比赛是刚刚开打，北控41-53还落后对方12分。今天跟我们在直播间一块来看球聊球的还有篮球评论员刘潇，再次欢迎刘潇的到来啊。 上半场比赛看完了，不知道大家什么感想啊？当然我们是听完的啊，但是还是老问题啊，失误太多，半场15个失误。 是这边吴前又是超难度的一个，这高难度的一个过人之后了，失去平衡的时候还能把球给勾进， 对，利用速度强行打邹雨辰，不太讲理的一种打法，但是还是把球打进了。 是吴前现在得了12分了，41-55，北控落后14分。这边兰兹伯格再给王俊杰，右侧阿勇突破基地，再给广开之后了，邹雨辰2分，二次进攻还是打进了。 那这球也还是看到了，就是拉克塞维奇防守的这种积极性啊。其实他这个朱旭航扑了一下已经失位了，但是他还是不跳起来把这个帽给盖了一下。 是对方3分球出手不中， 这是吴前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这种空位三分机会。 兰兹伯格组织对方双人包夹兰兹伯格，哎呦，这真是 不给你任何的有无意的处理球。 还好，于长栋的3分开了呀、啊，这边。 其实于长栋现在里外都能投，都能打啊，应该多给他制造一些机会，因为对方呢把兰兹伯格掐得非常死，这样的话其实于长栋在外线在上线的话会有很多的这种空位的机会。 是现在分差缩小到了10分1厘，落后9分，吴前接球强投3分造犯规啊、 这球就是跳起来的选择，跳起之后啊看到你来犯规才做了一个投篮动作。 这一下看裁判， 这球兰兹伯格觉得比较亏啊，他觉得他打到了球上，但是个人已经4次犯规了。其实这个第三节刚刚开始，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啊。在进攻方面呢，还是需要兰兹伯格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 是的，这边吴前还罚球3次啊。所以就像我们上半场给您介绍的，吴前这个队员作为国手级别的这个队员，在浙江稠州队那就是绝对的一哥。甚至有外援的情况之下，吴前的这个球权也是最多的，无限的开火权。所以尽管上半场有可能刚开始手感冰冷，但是啊队友都很信任他呀，不断给球权，一点点手现在变得更热了一点了。 对，先是队友给他制造机会啊，他拿到球如果对方防得比较严密，那么他给队友再制造机会。 哎，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稠州队打的你很难防的一个原因，就是互相的在找这种机会。 是吴前2罚命中， 篮板。王一博很心细啊，发现这个吴前脚下面好像沾了什么东西啊，赶紧提醒他。队里的这个大哥是不一样的啊， 是 兄弟们得护着，任何的细节都不能放过。哎、 而且浙江稠州这个队在一起打球时间那么长，相互关系都相当不错了。现在落后12分了，北控这边46-58落后，连续传导交给马勇，右侧再交顶弧邹雨辰，对方的拉克塞维奇在防守，邹雨辰强吃内线造成对方的犯规。 身体上还是邹雨辰比较有硬度啊，拉克塞维奇还是身体对抗上啊吃点亏，但是防守的位置积极性还是在的啊。其实北控应该多利用这样的这个进攻方式，你于长栋也好，邹雨辰也好，都可以进行这种内线的强杀。而且现在防守于长栋的是，这个朱旭航啊，本身也是那个偏瘦一点的这种内线，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制造杀伤啊，把他们控制住，而且增长自己的分数。另外，这两个内线都是进攻的主要的进攻点之一。如果能够给他们再来杀犯规杀伤的话，那么对于北控队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局面。 这边吴前手递手再给吴前，对方进攻掉内线被 也是邹 雨辰是给断了下来之后，北控这边底角3分出手偏了， 砸到了吴前手中，吴前要推反击落阵地，再给王一博， 踉踉跄跄到了前场。 王一博这个也是防他很难防， 创可贴换了颜色啊，上半场是肉色的，下半场变成白色。 是，王一博这确实太难防了。 你的矮，重心低，速度快啊，起步又快，所以你大个去准备去防他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啊。尤其俩队员之间有一点点空隙，感觉王一博都能给利用上。 今天啊，这个张帆的上场时间比较不稳定，而且这个都是作为替补，不知道今天马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啊？但是从整体的防守拼的这个效果看，还可以。 啊，一发没中，比分47-58，北控现在还落后浙江队11分， 还是半场左右的那个分数啊。罚中的话12分，刚好是上半场结束时的分差。 但是大家看 CBA 比赛第二阶段的这个多场较量，有朋友也是总结到说，这个第二阶段好像是这个联盟的一些排位次序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对，毕竟外援都来了嘛。 哎，是啊，但是对于真正强队来讲，还得继续来磨合。像是这个北控今天对手浙江队，肯定也是重在磨合当中。看吴前交给拉克塞维奇， 可惜没到。 哎呀，没打进， 两次都没补中啊。 这个拉克塞维奇稍微软点， 对，吴前的这个突分还是很漂亮的。 张 帆三分球， 三分这个一下偏的比较大呀。 主要今天张帆出手太少了，就没怎么投过篮，上场时间也很不稳定。上来之后呢，有几次失误。 这边王一博，浙江队 上线挡拆。 王一博再掉，拉克塞维奇 空中接力啊！但是这个拉克塞维奇并不是那种身体很劲爆的球员， 是 这球掉的有点靠后啊。 哎，拉克塞维奇这几个球表现的有点拉，有点拉胯呀。这边连续的传导，叫于长栋转身强打内线，北控篮板还是收到了， 篮板球掉到了王俊杰手里。 张帆底角三分出手进了， 这个球肯定就不应该了，大空位没人防守。 还好张帆这边手够热，开始热起来了。 对，多给他制造一些这样的机会，因为北控在外线的投手方面基本就是张帆一个人。 哎，52-59，北控落后浙江稠州7分。 啊，这就是 欧洲内 线的一个特点啊， 是 一个假的眼神一掉，突然起速突破。 啊，终于打中两分之后，北控这边于长栋退后三分。没进啊，大空位啊，这是 底角三分。其实长栋不是特别的拿手，他正面的45度的都还不错。 52-61，最近两分钟双方的这个进攻节奏变得非常快，还叫拉克塞维奇强杀内线，没机会。 其实这球外面的陆文博是有大空位。 52-61，北控落后9分，这边，哎呦，兰兹伯格还是很给力啊。 兰兹伯格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个球强顶着两个人把球打中， 是仰天长啸一声。54-61，还落后7分，双方都在上身体。这边出去好像出来一个挡人， 对，掩护犯规。分差缩小了之后，被追进了之后，浙江队也是有点着急啊。那最近几次进攻打得不是很顺畅，你看换上了于家豪，增加内线的高度。这边北控也换上了王少杰，但是整体的高度上，如果不上哈斯，还是这个稠州稍微高一些。这边侯一凡也上场，侯一凡今天打的也不多。 是，这边看看新人上来能不能有新的表现。这张帆手递手叫内线，好球！ 哎呦，这球 差点啊！王少杰这一下，他在躲对方的这个封盖。 这个等于北控上了一个几乎上是五上五下，因为张帆也是刚上场不久，其他的四个人也全部做了调整。 这边 哈斯跟裁判说：“我拿到球了。” 嗯，也吹了哈斯一个 哈斯的犯规。 球权转换，浙江进攻。连续的传导，于家豪在顶弧面对哈斯的防守，再交朱旭航，再传 外线吴前三分不进，篮板球 很像啊，吴前在逐渐的找到手感啊， 还有七分的差距，张帆三分出手进了，好球！ 哎，这个球很关键啊，打停了对手。你看这个球就是你不进，我回来就是三分，里外里就等于相当于六分。而且张帆这个手感连续两个三分找到了， 没错。 那么就要更多的在外线给他制造机会。那么这一会儿呢，稠州队是打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打的有点轴啊，就一定想把球打给拉克塞维奇，往篮下去攻，但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反倒错失了一些外线的一些空位的机会。 是 啊，这也给了北控队机会，但北控队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哎，张帆确实他这个控位三分是比较靠谱的一个队员。哎，张帆这几年我觉得他的在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包括个人技能包上面是逐渐在丰富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大家熟悉张帆还是比如定点三分，哎，说怎么这北控有这小伙儿投的这么准啊？张帆一点点出名，近几个赛季我估计跟马布里调教有关系，肯定教他各种各样的这个后卫的一些招啊，张帆的有球进攻感觉比以前更厉害了，当然这个三分啊，感觉北控比较靠谱的三分点有谁呢？就张帆，这是应该排第一的。兰兹伯格啥时候能站出来点？兰兹伯格更多是突破，现在是比较灵。 对， 三分还没有打出来。 对，兰兹伯格其实投篮啊，这个突破都不错，但是呢，今天面对稠州队，太了解他的这个对手啊，所以说不让他打得很舒服。所以我看兰兹伯格每个球都打得很挣扎，啊、 哎， 能打进去也不容易。但是呢，张帆呢，今天是我感觉是因为没有首发啊，后面也是上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不是很固定，所以说。自己的感觉没有太找到，但是这两个球进了之后啊，相信张帆能够把这个进攻啊找回这个，把进攻带起来。 哎，是，这边看到比赛重新恢复之后了，浙江球权，浙江61-56领先北控五分，浙江稠州还是交给吴前来组织，吴前这边一拿球就有两个人包夹，是判了三宁的犯规啊？ 对，就经验。吴前是球我反正不丢啊，你后面拽我拉我，反正想办法就造你犯规。你看北控才半节的时间啊，又已经犯规满了，再犯规就要罚球。 这边浙江队林小天在顶弧运控，再交外线。急停掉头，陆文博不中，篮板还是被浙江抢到，再叫外线出去行，再给吴前，这次进攻还有7秒钟，吴前用个人能力直杀篮下，再交内传内，打得相当复杂了， 两个小个到篮下去跟北控的大个打内传内，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啊， 这是班门弄斧吗？ 这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啊，就 是 你就选择自己很难做的事情去做，那你这个进攻很难完成。 哎，当然了，这个北控确实这大个儿啊，是一个很好的亟待开发的一个点。北控其实那些大个儿，你就咱们数一数， 人数非常多啊。 这要都能够打得很好的话，那北控是可以往强队方向，至少准强队方向努把力，是吧？啊，关键可能还是现在后卫这个差距比较大一些吧。 除了后卫的差距比较大，就是大这几个大个怎么使用，到底是用他们哪种方式去攻击？我感觉还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套路？ 是。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激情赛场为您带来的转播，下午场 CBA 的常规赛。北京北控现在56-61落后于浙江稠州，第三节还有5分20秒左右的时间。另外同时进行的中超的这是争冠组的一场较量，现在国安队是1-0领先于深圳队啊，应该是曹永静取得了一粒进球，是点球好像没打进啊，还有等一会儿我们在晚高峰节目将会具体为您介绍国安队这场比赛的情况。继续回到今天的篮球转播当中啊，这边北控队张帆接球，再给内线的哈斯往里边，身体没机会，急停跳投，而北控队廖三宁，比分再次迫近58-63，还落后5分啊， 机会还是有啊。就下半场上来之后呢，北控队的失误控制的不错，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增长，防守也做的基本还算到位。 这边又是抢断快攻，张帆急停的抛投， 小抛投很可惜没中，还好篮板被抢到之后，但也没中啊。 对，这个球啊，其实是打反击三线快攻，大家都犹豫了，都往篮下去，就反正造成了不好打。于家豪单打哈斯确实力量上不够啊，顶不动， 还是给外线王一博 急停跳投，是刚开。之前这个陀螺队的进球就是王一博的这种突破急停跳投，那紧接着是他第二个啊，把分差又拉回到七分， 58-65。这边廖三廷基地交给哈斯，强插内线打板命中。 哎，你看哈斯好像粗粗壮壮的啊，他这个手活还挺细。这个球呢，其实重心并不稳，但是抛出去以后，整个球的线路啊，包括这种力量控制还挺好啊，掉进了框里。 是60-65。北控线落后于浙江稠州5分，林小天再交北控，防守在防内线，还是被于家豪把球给接住了。这个 球没办法，这球传到于家豪手里啊，侯一凡在他后面，这个身高差太多，你想阻止他就只能去犯规。啊，拉手拉到了于家豪的右手的手腕上，这边又换上刘泽一。周旭航今天打的也不是很痛快啊，他的三分球也没投开。 看一下对方的罚球，于家豪一罚不中， 这也是体能消耗之后啊，技术动作做不完整啊，有点变形。于家豪的其实罚篮命中率还是蛮高的。 看第二罚。两罚中一，现在60-66，北京北控还落后浙江稠州6分。 你就是总追不上，这口气一直缓不过来，就打得特别累。 这边还想吊哈斯啊， 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于家豪这半绕前啊，你看双方身高差不多，甚至于家豪还高一点，还要采取这种半绕前的动作，防守动作啊，就是防守积极性和态度还是真不一样。 底线张帆连续传导给外线，再给张帆右侧，再给顶弧的廖三宁，王少杰上来给挡拆一下，廖三宁急停跳投两分命中了，好球。 对，廖三宁呢需要打出自信来啊，这两个急停跳投投得很自信很果断，这帮助球队能够缩小分差， 缩小到了4分的分差了。这边外线刘泽一基地交给左侧的王一博，这边王一博挡拆过了之后，再交内线，于家豪被盖了一下，还是他抢到了。于家豪再次想要打，强打， 24秒啊！确实，这个孩子还年轻啊，没力量。 这边 走步， 哎呦， 廖三宁自己啊，有点犹豫。其实位置和空间出来了，但是呢，看到对方迅速的扑防，有点紧张。这球结果一个转身造成自己的走步啊！ 哎，老马布里在场边看的干着急啊！刚才说了，这个浙江稠州的孩子，这于家豪得多学习学习。这廖三宁未来也得多长长球才行。 对，他们两个都是这种18岁的球员啊，这对于中国男篮的未来可能是个好消息啊。 王一博，哎呀，这没控位，没防住啊， 这个 没人盯啊， 不是很严啊，就是 三分啊， 放他随便投了一个。 62-69，分差又拉大到了7分了。北控王少杰顶弧接球，这边差点被断了。 你看，稠州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陆文博在这边捅了一下球以后，迅速的去追，哪怕这球又要出界了。 哎， 陆文博被换下场休息，换上的是吴前，是王子路。 廖三宁前场边线球发给了张帆，在顶弧那个王子路的防守，张帆急停跳投2分不中，篮板还是廖三宁拿到，交给内线的哈斯转身勾手不中啊。 这个距离有点远，而且面对背后于家豪的防守啊，哈斯这个球呢没有再往里压，如果再往里压一些没准效果会好一点。 浙江稠州打阵地， 黄泽路一个转身高打板，这个球啊，他也知道这个哈斯会补防上来。 62-71，又是到了9分的差距，这边打一个转换，廖三宁 转换的很快，但是廖三宁这个球的处理方式啊，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还是身体可能还是比较单薄的。 这球对方也是失误啊，面对哈斯的防守，刘泽义不太敢上篮。 第三节还有55秒，北控这边廖三宁基地交给王少杰。 这一节北控的失误控制的非常好，只有一次。 王少杰个人能力，在中路一顿突进之后上篮命中，64-71。对方也是高打板小抛投啊，连续的补篮，这是于家豪。 对，因为这个哈斯扑防出去了，后面就是篮板球只能就是掉到于家豪手里了。 64-73，北控还落后浙江潮州9分。这边手对手交给张帆在顶弧，张帆应该执行第三节最后一攻，打完之后直冲篮下打板命中啊。 小打大就要利用速度，于家豪肯定是没有他快， 是很坚决。66-73，第三节最后5秒，防扩大出来，对方三分出手， 哎 呦， 压哨这个球啊， 林 啸天， 你看没防住这一下，66-76啊， 算防到位了，但是这个对方压哨就这么一扔， 是、 啊、你看其实扑上来了， 扑上来了、 啊、 真是 廖三宁扑上来，但是就是林啸天不管了，就没时间就扔一下，哎，还就进了。 哎，这球可能稍稍有运气的成分吧，是带着10分的差距，北控来到第四节的这个较量当中啊。第四节的话，在体能方面，有的球迷可能担心了，说北控前三节拼的挺凶的，一般浙江这个队啊，跑不死的这个队，体能相当强了，好几位球员都是所谓的体能怪，可能有球迷就担心北控看第四节还能否打出前三节那样的一个强度。 这是一个关键点啊。不过可喜的是啊，就下半场当整个第三节北控只失误了一次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如果你第三节还有很多失误的话，那么到第四节可能这分差就不是现在这样。 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激情赛场为您带来的下午场的篮球转播。 CBA 常规赛的一场较量，北京北控对阵的是浙江潮州，第三节比赛刚刚结束，北控现在是落后浙江潮州10分，进入到第四节当中。第四节啊，马布里能够打的牌还有哪些啊？这大家都想一想啊。当然北控这个队整体的实力客观来讲是跟浙江潮州有一定差距的呀。现在我们看到双方还是在第四节之前主教练进行一个最后的布置和安排。当然也关注到了，有球迷也说了，今天下午还有这个中超的比赛啊，可不是吗？中超的争冠组的较量当中啊，现在看刷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啊，亚太1-0领先于山东泰山，另外呢，国安这边是应该是1-0领先于深圳啊，广州城这边应该是2-0已经取得了领先了啊。等一会儿我们在晚高峰的节目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会为您详细介绍今天最新的这几场比赛的情况。今天我们的激情赛场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刘潇，跟我们一起来看球评球。第四节这边开始了，我看今天王一博发挥的应该是相当不错呀。 对，王一博的这个场均得分是13.3分，那今天已经得到15分啊，但是助攻没有达到这个场均的数据。今天确实也是双方拼防守拼的都很凶啊，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是，进入到第四节，66-76，北控落后10分。王一博，浙江队主控，小抛投，篮板，哈斯。 这球于家豪啊，因为启动慢了。抢不到篮板球，在背后打了这个哈斯一下，确实这个身体啊，看上去还是瘦弱啊。 确实， 哈斯的肩膀和于家豪的肩膀对比，非常的明显。当然，这个对方的吴前现在还在场下休息啊。十分的差距其实也不大，北控还是很有机会啊，就要看你自己的防守和进攻能不能处理的再好一些。第三节已经把失误给控制的不错了，那么第四节就要看 一些细节的处理啊，包括这种果断性。 没错，关键球员呢是看得分能力能不能体现出来。北控交给张帆，左侧四十五度角吊王少杰，转身抹过去了，杀篮下造成对方的犯规。 啊，这个是刘泽一啊，一个是身高不够，另外一个呢移动速度跟王少杰相比还是慢。那么王少杰呢，今天其实，在刘泽一上场的时候应该多用用他，他这个优势点啊。王少杰再次站上罚球线，今天少杰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啊，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的机会也不多， 一罚不中啊， 一直没有怎么打。这个上来你说一定要把，一定要保持很好的手感，我觉得挺难的。看第二罚，也没中啊！ 啊，这亏了，两罚不中啊！66-76，北控落后浙江潮州，还是十分。 你现在你要趁对方的这个主将几个主将还没上来的时候，要想办法缩小分差呀、啊。我们刘泽一又是一个进攻掩护犯规， 北控也抓这种机会啊。其实浙江队今天这比赛感觉一开场啊，就是主力的有几位队员其实有慢热的情况。 嗯， 北控第一节抓住了一定的这个机会吧， 主要是北控防守的方式今天让他们不太适应。 看第四节能否继续延续之前的防守强度。这边北控顶弧突破，王俊杰的突破跟对方有身体接触， 还是王一博的犯规。王俊杰的突破是他的特点，而且呢起速很快，同时这个因为个大腿长，步幅也大，但投篮确实是他的一个弱项。 马布里在场边 大声的喊， 着急啊！这边张帆接球，北控，张帆再给郝一凡， 没时间了， 勉强的一投，篮板的争抢，还是这个感觉很少能出来控位啊！北控这进攻。 对，刚才好像就是因为侯一凡跑错位了，现在王子路获得控卫三分的机会，出手命中， 哎，人家又进个三分。 这个球必须要叫暂停，这个暂停如果不叫的话，那么有可能分差会被继续拉大，现在已经13分的分差了。这还是侯一凡防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王子路是他对位的球员啊，把王子路彻底的放掉底角打控卫的投篮，这个是老马不能接受的。 确实，当然这个客观来讲啊，队员的这个每个对位的能力可能还确实跟对方有明显的差距吧。防守我觉得像第一节那种， 对一些防守习惯 是，另外像第一节那种搏命般的防守啊，甚至有一点啊，对方一开始这强度确实不适应，但是很难说把那种强度在四节比赛当中用同样的那种强度，就不太可能。 对，但是整体上来说，今天其实北控的防守，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不少的变化啊，而且效果还不错。因为你对方现在得分并不是很高，我们记得印象里面潮州队的每场比赛得分100多分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今天到现在为止也才7-80分，这个是。说明北控队的防守还是比较到位的，而且看到像朱旭航啊，像吴前啊，更多的得分竟然是要靠去罚篮啊， 是， 就相对来说就算成功了，因为他自运动战得分非常少，他整个人这个人的那种进攻状态就很难打出来。而这边又把兰德伯格拿上来，那么内线的高度就下降啊。 确实，现在想追这个分啊，还真得靠外线。看有没有三分的手感，兰斯伯格开启个人进攻模式吧。 其实现在时间是很充足的啊，还有10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一个球一个球打，哪怕打两分也是来得及的。但是你还是要把防守做好，你看好。 没错， 这个球 这边，哎呦 啊，吹的兰斯伯格的回线，确实这个包夹的非常的凶。兰斯伯格呢没有及时把球传出去，造成了自己的回场，这又是一个失误。 太了解他了，就是说一定把他逼到这个位置，他什么都干不了啊。 这边还是球权转换到了浙江队，王一博连续运球之后 上线，连续的挡拆， 溜底线再转外线， 这就是没时间的一个办法，随便扔一下啊。 北控球权，兰斯伯格双人包夹，兰斯伯格再给张帆，哎，这下裁判有 双方犯规，这是 无球的犯规啊！ 这应该是王一博和谁啊？应该不是他对位的球员，好像是于长栋啊。 浙江长隆金珠队请求换人， 这应该是要把无权拿回来了。 请求换人， 北控这边拿上王俊杰，换下马勇。德州这边看陆文博和吴前啊，这是要展开决战了。 北控前场底线球交给兰斯伯格， 兰斯伯格在哪拿球都是两人包夹， 其他的就放了。这边叫于长栋不中，还好普兰， 这个就是北控队内线的优势，你一个大个刷进去没中，但是有另外一个在抢。 是这边打中两分之后，68-79，北控落后浙江稠州11分。 这球逼了对方的一个失误啊！这王俊杰防守成功。当然，这球啊，王子路的选择的停球的位置不好，太靠近边线。两个人做手对手的时候，吴前被这么一挤，并没有拿到球，造成了自己的失误。北控队就要坚持这样的防守。 而王俊杰带球过半场。交给兰兹伯格，北控看能不能给兰兹伯格传出一个空位来，但是 好球， 哎，好球，这一下， 哎呦，这上篮 没进 啊，这球是周雨辰传得非常的漂亮 啊，没上进竟然， 对，兰兹伯格不应该啊，这个球 就是白给分的，这球68-79，还落后11分，全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时间够，这边对方又是沿中路的突破， 对，这个球呢，防守呢位置上有点乱啊，给了王子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空间。 连续传导，张帆再给内传内，好球！ 这球张帆就没想上篮，想的就是要给到内线去。 哎， 但是分差依然还是11分啊，这吴前拿球 还得靠防守。吴前没机会再交，外线三分，浙江队又是一个三分啊！ 王子路这三分可以啊， 就 是 浙江稠州 不贪功啊， 人手一个三分球的技能， 对，都会投。 是 拉克塞维奇其实也会投， 这不好防。兰兹伯格 这球被 太累了打的， 是这样打对兰兹伯格来说确实很累，他不是多米尼克琼斯， 哎， 也没那么强壮身体，而且这个打法也不是那种打法。 兰兹伯格这个身体感觉跟广厦赵延浩那个体型有点像，好像稍微瘦吧，伶仃点， 对， 有劲儿，但是 干瘦干瘦的， 哎，但是你也不是那种纯的那种琼斯那种、啊、 哎呦，这个球又传着、 哎、 这球进攻犯规了，因为张帆这个球处理的不理想，因为你跳起来传球再去找找周雨辰，那么周雨辰下落的时候，他为了拿到球，他一个手去支对方，直接走打到了对方，应该是吴前的脸上啊。 是，其实北控前两个进攻轮次已经感受到了内线其实有所作为的， 对、啊、你内线有优势，但是这个球也是想打到内线，但是呢，你处理球的传球的方式和机会也处理的不好。那么张帆跳起来看上去是要自己投了，结果遭遇到对方大个的这种封盖， 哎， 没办法，在空中选择传球，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是。这边浙江队球权吴前交给刘泽一，在顶弧运球，手递手交给陆文博，手递手再给吴前，两人人缝之间穿，差点失误，还是浙江队球权。Yeah, 哎呦，这个球王子路， 这是王子路 今天有点球星的风范啊！这球飘头飘起来抛投还能把球打中， 是这看起来有点像蒙的，但是你说这球进了。不得不说艺高人胆大呀， 对，非常难啊，这个球 70-86落后16分了。张帆急停跳投，小抛投不中内线， 这 边刘泽一也是防得很凶啊，这个跳起来直接砸在于长栋身上，于长栋罚球。 北京控 制队，传统啊，经验真是丰富。这球在下面，如果他硬起，很可能被对方干扰掉。 是。 周雨辰换下去，王少杰回来。 啊，于传统罚球，命中。 其实我觉得还有7分20秒的时间啊。兰博格现在打得很挣扎，那么不如换上哈斯在内线占据绝对优势，就哪怕对方上瑜伽豪，哈斯也是有机也是有优势的。 其实兰兹伯格这个后卫线啊就被对方给对掉了， 对，就我封着你到哪拿球都是双人包夹，第四节上来兰兹伯格几乎没有机会。 这边吴前上篮下， 哎呦，这 换手上篮， 吴前也是聪明啊，跳起来发现对方有可能犯规，直接做了一个上篮动作，其实选择并不是很合理啊，但是造成对方的犯规罚篮。 另外浙江队对吴前的要求就是合不合理都可以打， 对，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哎、当然这个刘维维知道也是对吴前有一定要求的，也不是说你拿球随便瞎打，最后把球打输了，这样也不行，但是相对来说自由度还是很高的。 确实， 第一发命中、 哎、吴前现在得分但也不是说特别高，得16分， 对，都是靠罚篮，你看那罚篮已经命中9个了，这个球再进是第10分的罚篮。 是今天感觉吴前也没有火力全开啊， 就是开不了，主要是没有机会，他总投篮数都不是很多。 是这边打一个转换好球啊，王俊杰 今天真的是、啊、敢打敢冲啊， 还落后14分，74-88，6分50秒，吴前 这边又吹了于长栋的犯规，于长栋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啊，这个在场上的内线里面他是攻击力最好的一个，5次犯规了，还有6分50秒的时间，要注意一下。 哈斯，只要吴前，这没人防啊！沿中路一顿 突然停滞了，这个防守啊，就突然停滞了，这也16分的分差了。你这个王贝赶紧叫暂停，本来是追到了6-7分、5-6分的这个分差， 确实 就被拉开到了16分， 哎， 这个很不妙。 比赛。关键啊，这个兰兹伯格呀，我觉得马布里北控队是对他有期待的，但是一上场发现不灵，就是个人他纯的个人能力啊，有的外援真强的那种，就是你防我也防不住，兰兹伯格还达不到那个水平。 其实现在你放兰兹伯格在场上跟放张帆在场上作用差不太多啊，你不如把哈斯换上去，让哈斯在内线去折腾一下，时间还是来得及的。 确实篮球比赛有的时候就讲究所谓的球队，有的时候看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啊，哪个队员能换上来一个手感也热呀，然后再跟整体的技战术是相契合的，那可能一下子这个比分就能给追上来。 对，你看今天其实北控这边像王俊杰啊，就打得就不错，平时打得很少，但今天打得很敢打。 确实敢打敢拼嘛，而且面对浙江稠州这个联盟当中啊是实力榜前4的球队啊，北控其实这场比赛就算输了啊，也是很多人提前预料到的了。 你要说这个结果，假如说没打过啊，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你打的是一支强队，但是呢就是看你是什么方式输的球，其实这场球蛮有机会去拼一场胜利的。 哎，是这边连续的 兰博一拿球就 两人双 人 包夹呀，这像是汉堡包一样，就给夹的严严实实的。还叫于长栋后撤步2分也不中， 那球也是逼到没办法了，就打了一个后撤步的2分。吴前再次挑战高度上篮，那球吹的是进攻犯规吗？好像吴前不太理解啊。这个球在空中，吴前跟于长栋有一个对抗，那么应该是推了。你看左右手啊。左手把于长栋推出了底线， 是。 吴前好脾气啊，一般不急的。 哎， 你怎么吹他都接受。 吴前大心脏，而且啊，他这个性格也好。 对， 是这边还、 哎、呦漂亮、 哦，北控高能场面，王少杰。 少杰今天这个终于啊， 单枪匹马， 胸中的怒气啊， 是单枪匹马来一个单手暴扣啊，这是锁定本周五加球了。 这肯定有。 哎。 哎呦，这个球 你看，哎呦， 直接传给了摄像， 是把摄像大哥砸一个意想不到的一样，差点砸到摄像机。这个传球失误了，王少杰单枪匹马， 这就是速度比拉克塞维奇快，拉克塞维奇追不上他。 是北控得多打出点这种，因为北控很多年轻人，你这个队啊可以说水平有限啊，经验有限，但年轻人那种精气神得打出来才行。 对， 还有兰兹伯格。个人能力强突被盖了啊！ 下面一个顶，上面一个盖，这个没办法，就等着你去做这动作。 是 兰兹伯格，你看他的速率不快， 没错 啊，他速率不快，就是他必须要找这个节奏和时间差，还是14分的差距。兰兹伯格又刷到篮下，再次被盖。哎呦，今天兰兹伯格这选择呀、啊， 不行。 就是拉克塞维奇今天有多少个盖帽啊？这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数据啊！ 是这边北控76-90落后14分， 有一个犯规，犯规次数到了已满，所以北控可以罚球。 在本场比赛的转播之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晚高峰的节目《金戈铁马》。到时候我们来畅聊一下今天呢，金戈铁马我们将会带来的是周二全新的一个设计，周二快乐大会，聊聊各位快乐的事儿。就是比赛虽然可以输啊，但是咱天天都得保持快乐才行啊，保持好的心态。 比赛要是输了也快乐不起来呀。 啊，是，但是调节自己很重要。 今天拉克塞维奇其实表现得很不好， 你看 到目前为止只有4分入账，但是有6个篮板、40助攻和8个盖帽，其中3个送给了兰兹伯格。 哎呦，兰兹伯格今天是被重点的针对了，看来是77-90落后比较多呀，这比分13分 啊。其实时间按理说还算充足，但是就要看你这个能不能成功率打得更高一些。 这边刘泽一小炮头也命中了，对方进攻火力是不减，就北控这防守防不下来，这个分就很难把它追得上了。 其实这都不是对方的常规的打法啊！其实今天他几个主将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 是，兰兹伯格还是给兰兹伯格，兰兹伯格也犟啊！就是我必须得， 哎呦 俩人顶牛了， 这一下撞得很疼啊！俩人脸撞脸， 是、 啊、张帆和吴前是撞到了脑门，张帆是脸的侧面啊！俩人这个1/2机会啊，球在中间，两人都去抢， 哎呦。俩人都是脑袋上都估计得撞出一个小包来。 哎呦，这因为高速运动下两个人的这种冲击力啊，这种惯性是非常大的。 是， 希望都别受伤啊！这不是谁，两个人都不是谁故意的，确实是在很积极的拼抢这个球。我们看， 是俩人眼中只有球。 哎呦，这一下撞的看着都疼。 这个冲击力感觉对大脑的应该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劲儿了。 对， 张帆， 这是硬碰硬啊。 稍微震荡的稍微的大一点，好像 对，好像张 躺在地上了、 啊、不错，脑袋没有破、啊、但是好像已经有点轻了那个感觉啊， 脑袋会冒金星， 就非常晕、 对， 吴前正面啊， 啊是 跟王一博受伤的位置差不多。 哎啊，张帆赶紧换下来， 这 有点晕啊，是 肯定晕。这如果按照像 NBA 啊，有的时候他这种碰撞完了以后必须马上检查，不然的话，如果脑震荡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没错， 陆文博换下， 77-92，现在落后15分。 吴前铁人啊，这撞一下没事， 还是浙江稠州的进攻轮次，王一博带球过半场，提上来吴前接球，还是熟悉的套路，吴前突破小抛投打板不中， 这球太难，因为零度角擦板非常难。但是呢，吴前啊，这个球也很幸运，下来之后刚刚好到篮板位置上，这球掉了在手里，造成了兰兹伯格的犯规。 哎，兰兹伯格这场比赛可以说被他的老队友们防的是严严实实的， 非常难受 啊！ 5个犯规，5个失误。 哎， 内外线啊，他内线突不进去，外线也没有三分。这个外援反正今天的作用啊被限制的非常的彻底， 所以其实我们在 CBA 的比赛当中经常看到，就是换了队的外援基本上碰到原来的球队的时候都发挥不太好， 是除非是在原来那个队还留几手，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